今日要同大家系谈心，系清心嘅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系要同大家讲点样系能够清心。嗱喺度呢个大今日嘅大纲系好简单啊，就系、是、有个讲讲背景，睇下当时耶稣基督系教导人系要清心，当时嘅人系点样嘅感受。当时系有好多犹太人啦、法利赛人啦。好多都系冇同神有关系，只系照住做有外表。呢啲人听咗又会点样样？清心究竟又系乜嘢嘅意义？嗱，我哋知道顾名思义，清心就系清洁嘅心，但系亦都可以系解释系一心系向住神。其中一个好好嘅例子就系旧约嘅大卫。旧约嘅大卫系一个非常之清心嘅人。被神称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非常之不简单。跟着我们可以看看究竟清心之后有什么的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是不是当我们清心了之后，突然间就眼睛一亮，神就在我们眼前出现，我就可以用肉眼看到他？定是这个见神是另外有一个在灵里面的意义，我们会一起看看，跟着就会有一个是结论。有很多圣经的经文都是很容易一看就明白，很容易能够是掌握，但是也都有很多圣经的经文是莫测高深的样。今天的经文可以说得就是后面那一种，就是给人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意思。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是五章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而在这里新约在希伯来书也有一节经文是很相似，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是十四节，说非圣洁是没有人能见主。这两节经文都是很相似，讲清心或者是讲圣洁才能够见到神。记得以前同大家讲过，八福有好多人认为是天国的锁匙，是怎样能够进入天国。亦都以前同大家讲过，其实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是跟神的关系。不知记不记得上次同大家讲，就是八福是有四福，头四福尾四福，头那四福是跟神的关系。而我今日头先就是讲基督教就是跟神的关系。所以其实头那四福是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可以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以致我们这个关系是会由我们的外表，由我们对人处事是会是表达出来。很可惜，法利赛人就是只有外表是没有内在，他们是缺少了跟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耶稣基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色的坟墓，外表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耶稣基督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好像是坟墓一样，坟墓有时外面是挺漂亮的，装饰得白色油得很漂亮，但是入面怎样啊？就是装住死人的骨头，又臭又腐烂。耶稣基督亦都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里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不是真的那么差呢？他们很熟圣经的，尤其是法利赛人非常之熟圣经，他们亦都是时常祷告。如果你是说这些就是跟神的关系，其实文士和法利赛人不差的。如果我们现在问基督徒，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会答，就是我有祷告，我有礼拜日是回是教会是敬拜，我亦都是有读经。但如果这些就是跟神的关系，那件事相信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是比我们 更深。为什么耶稣基督说要比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是要超过他们才能够进入天国？这个就是今天要讲的问题，就是要跟神 係有一個關係，而係遠遠超乎於只係讀經、禱告同埋去教會咁簡單嘅事。法利賽人好多時俾人就係有一個作狀啊，虛無作狀嘅一個印象。喺度馬太福音六章五節，哇！嗰啲法利賽人係好中意喺度十字路口啦，或者喺度教堂入邊嚟到禱告。點解啊？十字路口多人見到啊嘛，佢哋咪就喺嗰度禱告咯。喺教堂禱告又表示佢哋神身啊嘛，所以佢哋又喺嗰度禱告。而喺度路加福音十八章亦都同大家分享過。就是話有一個法利賽人和一個是税吏，兩個一起 去到殿中敬拜。那個税吏是怕到頭都不敢望高，隨心就說自己是一個罪人。那個法利賽人呢就在人面前就大聲說，嘿，我不像這個税吏這樣，我不像他這樣騙人錢的，我又不勒索，我又不犯奸淫，我還會得是奉獻和是禁食添。好多時我哋就俾人哋法利賽人就俾人有一個印象，就係佢哋係空有外表，就係作狀虛無作樣。但係好多時基督徒就會諗，如果我唔虛無作樣，我唔去係作狀，咁我咪係出自內心嘅咯。但係亦都未必嘅喎。用翻我以前同大家講過嘅一個例子，就係、是、飯錢係借飯。如果我一個人喺我自己嘅屋企，我整咗個三文治俾自己食，食之前我去借飯，唔係虛無作樣㗎啦，因為我身邊冇人㗎嘛，我點作狀啫？我作俾邊個睇先得㗎？咁我咪一定係出於真心㗎咯，係咪呢？未必係㗎喎，因為點解？因為上次同大家講過，你係咪借飯係因為你同神有個關係，你真係好感恩，你感謝主係俾飯俾你食，你係借飯。定是你覺得是一種公式化，一種是循例式來到是借飯，這個就是不同。如果我們是循例式來到做事，我們循例式來到禱告，循例式來到是讀經，循例式是回到教會，這個其實跟法利賽人是完全是沒有什麼不同。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應該是出於內心，應該是出於跟神的關係。而八福就是告訴我們聽怎樣能夠有這個關係。頭那四福、就是講到怎樣是跟神有這個關係。我們要在神面前是知道自己是一無所有，是靈裡面是貧窮，以致我們可以先至待人是有憐憫的心。今天要講的就是我們要為自己的罪哀動，以致我們是有一個清心。下次仲有兩個就會同大家講，我哋要温柔謙卑喺神嘅面前，我哋先至能夠係同神和好，同埋係同人和好，使人和睦。同埋最後，我哋要有一個係渴慕、饑渴慕義嘅心，以致我哋可以喺人嘅面前係有一個好嘅見證。今日要講嘅就係點樣樣係由哀動係能夠係去到有去心。究竟清心是什麼意思？清心的原文是希臘文，就是 Katharos 這個字。 Katharos 這個字就是代表是洗乾淨，在屬靈裡面的意義就是從罪惡是被洗乾淨，本來是罪惡的人但是洗乾淨了，這個就是 Katharos 這個字的意思。不知道在座有沒有醫生啊，有沒有是跟醫學界有關。在醫學上來講， cathartic 這個字就是潔淨劑的意思。醫生可能是用 cathartic 用潔淨劑是幫你洗傷口的，也都有可能就是你的腸胃有問題，醫生是會給你一些潔淨劑去清理你的腸胃。心理學也都有 catharsis 這個字，就是當那個心理學家走來跟你聊天，想分析你的生活，要在你的靈魂裡面是幫你洗乾淨你的靈魂，這個就叫做 catharsis， 所以都是有一種是洗乾淨的意思在裡面。但我覺得其中 catharsis 有一個很重要 的意思，就是是純正不含雜質，就是好像金屬。我們知道金屬很多時候有純正的金屬，有不純正的金屬， 尤其是金，有很多是不良的商人，他想是賣些金給你，他想多些是怎樣，溝些雜質進去，告訴你 是純正的金，但是不是純正的金。這個字也都會用在這樣的立場來講，就是 Catharos 這個字，也都有用在谷裡面，是沒有是溝些糠。這個又是些不良的商人，我們知道谷是好的，吃得的，糠是打完了之後要分開，但是要整到谷好像很多那樣，那怎麼辦？溝些糠進去。這個清字，清心的清字，亦都能夠解釋就是沒有雜到是雜質在裡面，是純正，亦都有被用為是當是沒有溝淡。這個就多數在液體裡用，我們知道酒啦、牛奶啦，都是可以被溝淡，你溝些水進去便就可以，水又是不值錢，所以呢又是用來是騙人，亦都可以是形容是一隊是精兵。我們知道精兵就是每個兵都受過訓練，但有很多時候打仗的時候，因為你想給人看見你自己有多少軍隊，有時候人們會叫百姓走進去，那看起上來好像很多兵一樣，但是是不是真的個個都精兵來的？不是，這個亦都是有這樣的解釋。所以這個字就是以一個純正完全是有咁嘅意思喺入面，所以耶穌基督係話俾我哋聽，我哋嘅敬拜、我哋嘅侍奉係應該係全出自係一個純正嘅心，係出自一個完全嘅心。嗱喺度，舊約嚟講，頭先講大衛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大衛係一個清心嘅人，大衛係一個係有個純正嘅心，有完全嘅心。嗱喺度，《使徒行傳》十三章。是二十二節，路加告訴我們，大衛是一個是合神心意的人。當時掃羅是做得不好，掃羅是反叛了，是背叛了神，於是神是要廢了掃羅，而重立一個新的皇帝，而大衛就是那一位。在使徒行傳十三章二十二節，神說要廢除了掃羅，就是選立大衛作他的王，又為他作見證說，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大衛就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其實大衛和掃羅都是以色列的王，但是有兩個，他是兩個很不同的皇帝。掃羅是空有外表，就是好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賽人那樣。掃羅是很英俊的，高大威猛。撒母耳上九章二節話，掃羅又健壯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沒有一個能比他的，身體比眾民高一頭。他高過曬所有的以色列人，高大威猛又靚仔。你看外表來講完全沒有瑕疵，就是好像法利賽人和文士一樣。大衛相對來講就不及掃羅，雖然經文都有話大衛是眉清目秀，而且是好，都是好俊美，但是他身材舒適，是沒有是掃羅那麼高大。但是掃羅的問題就是空有外表，當神是揀選了他之後，在這撒母耳上十章九節，神說他要是賜給掃羅是一個新的心，因為掃羅自己的內心是沒有東西，是沒有好的東西存在，所以神是要賜給他一個新的心。但是很可惜，賜了一個新的心給他之後，很快他又回到自己的心，就是背叛神的心和不服從神的心。在這裡撒母耳上十三章九節講到，當他們是打腓利士人的時候，神是要掃羅是等候撒母耳來做獻祭，但是掃羅就急不及待，等不及了，他自己就去做獻祭，為神所不喜悅。於是神在撒母耳上十三章十四節說，現在你的王必不長久，耶和華已經尋著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因為你沒有遵守耶和華吩咐你的。大衛就是聽神的話，是合神心意的人，掃羅就是不聽神的話，他是背叛神，是不遵行神的旨意。當撒母耳是去到大衛的家，是想立大衛做是以色列的新的皇帝， 但是他不知道原来大卫就是神所拣选，因为神没有告诉他，神只是叫他去耶西的家，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所以去到耶西的家就问耶西，喂，你有多少个仔啊？叫他出来吧，我要拣选一个。于是耶西就叫他的仔出来、啊、其实未叫完的，他有八个仔，只是叫了七个出来，其中有一个最小的就去了放羊，就是大卫。当撒母耳见到个大仔利甲，哇，又是身材高大，个心入面就想，这个一定是神所拣选。结果你估点啊？在撒母耳上十六章七节，神同他讲，不要看他的外貌和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耶和华是看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的外表。于是耶西叫了七个仔出来，都拣选不到。于是撒母耳就跟耶西说，你还有没有仔？喂，还有个放紧羊、啊、大卫，叫他回来。于是就拣选了大卫，高立了他成为是以色列人的新的皇帝。我们怎知道大卫是一个清心的人？我们怎知道大卫是一个是纯正的心，是一心向神的人？其实如果我们留意大卫的诗篇里面讲得很清楚，在这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节，说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使我里头，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大卫是求神是给他有个清洁的心。大卫看得到，要有个清洁的心不是靠着自己做就得，是要跟神是有一个关系，是神赐给我们有个清洁的心。但是问题，除了神赐清洁的心给我们之外，我们还要保守这个心，要维持这个心。扫罗就是神赐了给他一个新的心，但是他没有去保守，没有去维持。如果我们看在诗篇第二十五篇第二十一节、大卫说，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他亦都看到，当我们是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纯正完全的心来等候神。而在到诗篇二十六篇第一节和第十一节，大卫说，耶和华，求你为我伸冤，因为我向来行事纯全，我又倚靠耶和华，并不摇动。在到十一节他说，至于我，我要行事纯全，求你是救赎我，怜恤我。不单止神是给了一个是清洁的心给他，他是要有自己是行事纯全来到维持这个心。这个就是他跟大卫他跟扫罗不同的地方。而在到诗篇第九章一节，大卫说，我要一心是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一个人有个纯正的心，就有全部的心可以一心是向着耶和华。这个就是诗篇九章一节告诉我们听。而在到诗篇第五十七篇第七节，大卫说，我在神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献出他坚定的心，话，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一个人要是有个纯正完全的心，才可以一心向着神，才可以坚定不摇动，不是好像扫罗一样。毫无疑问，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是真正一个是清心的人。但是大卫不是一个无罪的人，大卫其实犯了一些是几严重下的罪。他首先是跟别士巴是有奸情，然后他就想借刀杀人，是杀了是别士巴的丈夫乌利亚。他是叫乌利亚是带兵去做先锋去打仗，然后打打下的时候，他叫他的军队是撤退，就留下乌利亚是在这里孤军作战，以致乌利亚是被敌人是杀了。大卫是是犯了奸淫，而且是犯了是借刀杀人的罪。相对以下，扫罗是没有杀人，亦都是没有犯奸淫，但是他所不喜悦的事就是他自己献了祭。等阵仲会讲多一样嘢是他做错的， 但是獻祭很明顯是為神所不喜悅。但是大衛都有自己獻祭的，在撒母耳下24章講到大衛自己都有獻祭的。所以其實問題不是有沒有犯罪，我覺得問題是一個人有沒有為自己的罪哀悼，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大衛就是為自己的罪哀悼，而掃羅就是沒有為到自己的罪哀悼。記不記得我們講第二幅那件事，說哀悼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哀悼其實是一個內心的表現，其實是出自與神的關係。因為如果我們知道神是不喜悅罪，神是厭惡罪的件事，我們就會盡量是有一個清潔的心，會排除罪，會為自己的罪哀悼。這個就是出自我們的內心，以至我們的外表是有改變。等陣會跟大家講為什麼哀悼是會令到我們有個清心，但是現在先看看大衛和掃羅對自己的罪有什麼不同的看法。掃羅剛才講犯了一件很不為神所喜悅的事，就是他自己是向神獻祭。而第二件事他做得不對的，就是打亞瑪力人那件事，神是跟他說如果你打贏了亞瑪力人，你要殺曬他們所有的人，因為他們都是罪人，而且所有的牲畜你都要殺曬，你不可以留翻。而掃羅怎樣啊？他沒有殺到亞瑪力王亞甲，留翻他，而且他亦都是揀了亞瑪力人最好的最上等的牛和羊是留翻。他只是殺了那些瘦啊弱的那些動物，但是那些肥的壯的他就留翻在這裡。但我們先看看他第一個罪，就是自己獻祭。當這個是撒母耳去面對他那件事，大衛怎樣解釋？是掃羅怎樣解釋？掃羅在這裡是撒母耳上13章11至12節，他說因為我見百姓是離開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來到，腓利士人下到吉甲是攻擊我，我就勉強獻上燔祭。哇，好可憐啊，他是勉強獻上燔祭。你有沒有看到他其實是賴曬所有人，他都沒有賴到自己。首先是賴什麼人啊？首先是賴百姓，是那些百姓等得不耐煩走了去，不要怪我啊，那些百姓先是這樣。跟住怎樣啊？他說你又不照住約定的時候來到，是漏撒母耳。為什麼你不照住約定的時間來？你不來我就獻祭咯。跟住他還賴什麼？賴埋那些腓利士人，哇，蠢蠢欲動啊，在那裡吉甲想攻打我，我就立刻獻祭去跟他交兵咯。有沒有看到他真的完全沒有為自己的罪哀悼？他只是將責任是推曬在人的身上。當他是沒有殺盡是這個是亞瑪力人的那些牲畜那件事，他又有一個解釋的，他說因為百姓是愛惜上好的牛羊，要獻與耶和華你的神。撒母耳上15章15節。哇，這次還好厲害，不單止是賴落那些百姓說要留下牛羊是獻給誰啊？獻給耶和華，賴埋落耶和華那裡都是你咯，那些百姓說要獻祭給你嘛，那我就留下他咯，又不是不關我事。有沒有為罪哀悼啊？完全沒有為罪哀悼，跟現在我們很多人犯了罪或者做錯了事一模一樣。咦，有理由的，就是他咯，就是他咯，手指指曬之後都沒有指落自己那裡。這個就是掃羅他的心態，對罪的看法完全沒有哀悼。大衛怎樣？大衛犯了奸淫，大衛是犯了謀殺之後，拿單先知就去面對他。當拿丹先知去面對他，在到撒母耳下12章13節，大衛怎麼說？他說我得罪耶和華了。他沒有說的，沒有指誰的，沒有說好像掃羅那樣指曬所有人，全村人都沒有說自己。他亦都沒有說是別士巴走去勾引他，他一口就是承擔曬所有的罪，我得罪耶和華了。而在詩篇第32篇第3至5節， 大卫话：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系枯干。黑夜白日，你嘅手在我嘅身上沉重，我嘅精液耗尽，如同夏天嘅干旱。我向你陈明我嘅罪，我不隐瞒我嘅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嘅过犯，你就赦免我嘅罪，我嘅罪恶。一口就认晒，佢话我要喺神嘅面前认罪，我唔要隐瞒我嘅恶。佢只求嘅就系神俾佢嘅赦免。嗱，呢个就系哀恸，为自己哀恸，罪自己嘅罪哀恸，系正确嘅心态。而喺度诗篇第五十一篇三至到四节，大卫又话：因为我知道我嘅过犯，我嘅罪常在我嘅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嘅眼前行了这户，以致你责备我嘅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嘅时候系显为清净。佢唔单止系认罪，佢话神啊，若果你系责备我嗰阵时，你系完全系公义，你系判断我嘅时候，你系完全系清净。呢个就系一个为自己罪哀恸嘅人，佢自己嘅感受。我哋都要学大卫，要做一个清心嘅人，就要为自己嘅罪系哀恸。如果唔为自己嘅罪哀恸，我哋系唔能够成为一个清心嘅人。嗱，大卫我哋见到就系为罪哀恸，为神所喜悦，神叫佢做系合神心意嘅人。扫罗就系嗰个唔为自己哀恸而被神所废。嗱，究竟点解我哋为罪哀恸就会系以致我哋能够得到清心？嗱，其实头先我讲系呢个清心嘅清字嘅意思系未讲完嘅。我头先就系讲咗系解释系清洁，解释系纯正完全，但系冇讲到原来 catharos 呢个字同埋拉丁文嘅 castus 呢个字系有连带嘅关系，应该系读 castus。我問咗我個女點樣讀係呢啲拉丁文，應該讀 castus， 係原來同英文嘅 chase 係有連續嘅，有係強烈嘅關係。chase 或者係 chasten 係點解啊？就係、是、神嘅管教。原來神係會容許係困難，神係會容許係甚至引誘係入到我哋嘅生命當中，係當我哋。如果做得啱嘅就胜过啦，做得唔啱嘅衰咗点样啊？神系有管教，嗱喺管教当中，我哋就得以磨练，系能够系成为一个合神心意嘅人。嗱，呢一个亦都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系三十一节系话俾我哋听：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系受审。如果我哋分辨自己，知道自己犯咗罪，是为自己的罪哀恸的时候，神就不会来到审判我们。这样我们就会有改变。要有哀恸，为罪哀恸才能够有改变。你知不知道神做我们是做到我们是有痛的感觉的。当我们不觉意刺到自己的时候就怎样会停的。但如果你是没有痛的感觉的时候，你刺完你也不知道，继续你又去又刺过。如果你的手摆在火上高，辣你咪会收咯，但系如果你冇感觉嗰阵时，你会继续喺度辣。呢、这个就系点解为罪哀恸系会令到我哋清心，因为就系一个反应嚟。如果我哋知道系神所唔喜悦，我哋为罪哀恸而排除咗罪，我哋嘅人咪越嚟越清心。呢、这个又有啲似系好似以前啲人炼金一样，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以前嘅人炼金系点样炼？喺度针言。第十七篇第三节，所罗门王话：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系熬炼人心。炼金系点样炼噶？系将啲金系摆喺个炉入边，然后系加火，系烧到嗰啲金咧系溶咗。当嗰啲金溶咗嗰阵时，嗰啲杂质因为轻过金就会浮喺度金嘅上高表面上高。大家唔知道有冇見過啲金，如果打到立令咧，就好似面鏡咁樣。以前啲人係用銅鏡， 所以咧，若果啲金屬嘅表面係好乾淨嗰陣時咧，你會見到自己嘅反應。嗰、那個係煉金嘅工人亦都係一樣，佢喺度金嘅反應嗰度能夠見到自己嘅面，但係當有雜質喺入邊嗰陣時候，就睇得唔係咁清楚，所以佢慢慢慢慢就會挑開嗰啲係雜質，以致嗰個金係會越嚟係越純正。嗱，呢個過程就係同埋我哋哀動係一樣嘅原理。當我哋為罪哀動，當我哋拿開係令神唔喜悅嘅嘢，我哋慢慢慢慢就會係一心係向住神。所以聖經話俾我哋聽，係成日鬧嗰啲心懷異意嘅人。咩嘢叫心懷異意啊？就係唔能夠係一心向住神。當我哋係為罪哀動，能夠係排除所有嘅雜念嘅時候，我哋就能夠係一心係向住神。清心嘅後果就會點樣啊？經文話：清心嘅人有福了，因為他們係必得見神。所以嘅後果就係我哋能夠係見得到神。嗱，頭先都講過啦，究竟見神係咪我哋肉眼能夠見到神，定係我哋靈入邊係能夠係同佢有一個係認識或者係有個關係？其實百福我哋話係有雙重嘅意思。是告訴我們聽怎樣能夠進入天堂，亦都是告訴我們聽怎樣在天堂我們應該有個表現。所以在這裡見神亦都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我們先看看的就是肉眼看見神。究竟我們在這個世上能不能夠以肉眼看到神？聖經告訴我們我們是看不到的。在這裡出埃及記第33章20節，摩西神和摩西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而在新约保罗亦都在提摩太前书一章17节说，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扭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我们不能够看见神，为什么不能够看见神？因为哈巴谷书一章13节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神是不可以放眼在到罪和一些是不干净的东西 的上面。所以哈巴谷书一章13节说，圣洁的神和罪是不能够是合在一起。我们就在世上的时候，就算我们怎样清心都好，我们都是有罪。一个有罪的人是不能够是见到圣洁的神，这个就是原因。如果我們在這裡看看這個約翰一書四章12節，約翰告訴我們，從來沒有人看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就神就住在我們裡面，愛他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雖然我們是看不到神，但是如果我們是大家是有愛心彼此相愛的時候，人就會看到神的愛在我們當中，我們的愛是得以完全。嗱，呢度又一次係講到見唔到神，但係有啲意識話俾我哋聽，人哋可以係 feel 得到有神喺我哋當中，嗱，人哋都感覺得到我哋係有神喺我哋當中，所以好多時眼見亦都係有個意義，就係話係有種感覺。而喺度約翰福音係一章18節，約翰亦都話，從來沒有人看見神，只有父懷裡嘅獨生子將他表明出來。嗱，呢一個就係唯一嘅時候，人哋能夠見得到神嘅，就係透過耶穌基督。因為耶穌基督係百分之百嘅人，係百分之百嘅神，所以人係能夠見到耶穌基督係人性嘅嗰一方面。但係耶穌基督神性嗰方面，就係將神嘅愛係彰顯出嚟，俾我哋係感覺得到。嗱，呢度係講咗兩次啦，係神，我哋係能夠感覺到神。这个也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不单止是肉眼能够看得见，我们也是会感觉得到神。但是讲这个之前，先跟大家讲讲，不要说很失望你见不到神，将来你们是会见到神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第三章二节告诉我们，我们将来去到天家那件事，必要像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好像耶稣基督那样是无罪的。当我们去到天上的时候，无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到神，见到是耶和华。 这个亦都是在启示录里面第22章第3至4节说，以后再没有诅咒，在城里有神的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我们去到天上是必见到神的面，是要到到我们是归了天家，是无罪之后才见得到。除了肉眼见得到神之外，另外一个解释就是灵入面跟神各沟通，是能够是 feel 得到神，是跟神是有一个是认识，有一个感觉。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的手，心怀异意的人啊，要清洁你的心。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讲的就非常之相似，要清洁你的心，因为你是心怀异意的人。当我们清洁了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清心的人之后，就怎样？我们就可以好像雅各书四章八节说，能够亲近神。这个其实就是等于我们所讲的是能见神，其实不是肉眼能够见得到，而是我们能够是感觉得到神，是能够是跟神亲近。在这里约翰三书第十一节亦都有说，行善的是属乎神，行恶的是未曾见过神。这里又是将属神和见神是摆在一起。属神的见神是解释什么？是属于神，而我们跟神是有个沟通，有个认识。这个就是我们在地上所能够做得到，不是说真的肉眼所见到，而是我们是属于神，我们是跟他认识，而跟他是有个关系，而将来去到天家，我们就会见到他。今天在结束的时候，想跟大家再温习一下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我们要清心的话，一定是要由内心开始，是要为自己最哀恸才能够是得到清心。这个就是由内心的质素带到是外有的行为，这个就是跟神的关系带到去产生外表的表现。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是与神的关系。法利赛人就是只有外表，就是缺少了跟神的关系，以致他们怎样？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是用最低的水平是来到是满足神。亦都换句话来讲，如果你看回八福那件事，法利赛人是只有后面那四福，就没有了头那四福。但是我们亦都知道，如果我们靠自己来到行 那最后的四福是搞不定，后面那四福是出于我们同神的关系，以致我们可以行得出是将后面那四福。我们自己基督徒有时都要问一下自己，究竟我们是不是都是缺少了头那四福？究竟我们是不是都是同神有个关系，以致我们可以有一个纯正完全的心是来到是向着神？我们有没有将最好的是给神？我们是不是都是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有很多时我听人家弟兄姊妹有很多读经，他们不是将最好的时间是交给神，是每一日是去到最晏就为临分的时候，什么事都做完了，得那个时候有少少时间就读一两节经文，咁就交差。呢个系咪敷衍了事？当我哋祷告嗰阵时，我哋系咪有好多话语要同神讲，急不及待要同神倾偈？因为我哋每日生命当中有好多嘢要同神讲，定系我哋嘅祷告就系千篇一律，系完全系一样嘅，每日就系同神讲一样嘅嘢。我哋翻嚟敬拜，系咪有一种系迫切要翻嚟敬拜，要翻嚟用诗歌嚟到系赞美神？我们要是领受神的话语，定是我们回到来就是很公式化，每个礼拜日就是这样回来？这些问题只有我们自己基督徒才能够是答复。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跟神有一个良好的关系，以致我们有一个纯正完全的心是归向祂，而不是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我都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是微信的朋友，你愿不愿意是接受这一位大能的神是做你个人的救主， 以致你而家係能夠同佢係有個良好嘅關係，係能夠認識佢，以致將來去到翻到天家，你係能夠親眼係見到佢。清心嘅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願神祝福佢自己嘅話語，讓我哋一齊低頭做個禱告。主啊，感謝你，感謝你俾我哋係有百福，感謝你教導我哋清心嘅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如我哋都有一個為自己罪而哀痛嘅心，就好似大衛咁樣，係能夠係以清心，能夠係以一個純全完全嘅心嚟到係向住你，以致我哋係能夠被你稱為係一個合理心意嘅人。主啊，願我哋繼續同你係有一個良好嘅關係，以致而家喺地上我哋係能夠認識你，但係將來去到天上，我哋係能夠係見到你。願神繼續祝福你自己嘅話語，阿門。